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6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进入到1月份，我们1025动生活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的冬奥观赛指南。我们邀请到了冬奥的各个项目专家，请他们系统的为大家去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还有发展历程以及重点人物、竞赛成绩。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去介绍我们冬奥会期间这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场馆，还有我们大家的观赛礼仪这些相关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项目啊，它叫越野滑雪。那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他呢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师，并且也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的副竞赛长左伟左老师。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左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左伟。 嗯，欢迎左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听左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越野滑雪。其实说滑雪吧，大家还能多多少少说起来，哎呀，那不就是从高山上滑下来吗？可是说到越野滑雪，我觉得对于它的这个了解和认知，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又会少了一些，又或者说是大家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项目叫越野滑雪？它在冬奥会当中啊，我们一会儿会介绍到的时候也感觉到，就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的，比赛的项目也非常多，这都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会听左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那首先我们还是先和大家去讲讲吧，越野滑雪的一个起源，可能根据它的起源，自然的也就会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它会在滑雪比赛当中占的这个比重这么大，是不是左老师？ 好的， 嗯， 说起越野滑雪啊，这个项目呢，应该说它是来源于生活啊， 嗯， 是起源于，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多年的时候呢，已经就开始了有这种叫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元素了。 哦， 啊，它的起源呢，大概呢也是跟生活相关，主要是为了当时的狩猎， 嗯， 还有交通啊，当时这个项目呢。就我们现在国际雪联所认可的一个，就是它的起源的发展呢，是起源于北欧。 哦， 北欧的地区，大家知道北欧地区呢是极寒天气比较多， 是的， 而且终年呢积雪， 嗯， 所以说它的这种交通呢，大多数是用雪板作为它的交通工具， 对， 来进行这种 出行啊，生活嘛，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也就给这种叫雪板啊，人们踩着雪板去进行。去维系自己的生活， 嗯， 维持生活也提供了一些工具吧。 对， 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起源。当然了，我们从近些年的再去分析它的这种起源的情况呢，看其实越野滑雪呢，还有一部分在当时的军队当中。 哦，对， 对，当时就是因为北欧四国的战乱呢也比较多，当时而且它的。是军队当中必备的一种交通的一种工具，就像我们叫陆军啊， 哦， 哎， 对，他们叫雪军，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他当时这个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快速转移的这种作用。 哦， 所以说这个越野滑雪，包括现在当前的这个在北欧地区的很多的，就是军队当中还是要用这个。越野滑雪这种技术呢来进行有一些巡逻， 雪上的 哎，对对对，训练等等， 哦， 所以说它这个一是比较历史悠久，另外呢它呢也是在北欧地区呢也广泛的被大众所认可， 对， 它所以说呢一到冬季啊，大家看到因为它对场地的要求不高，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在从事，小到就是会行走的，只要会行走的娃娃们 啊、 儿童，大到七八十岁的中老年人都会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啊， 它也叫雪上马拉松 啊，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从这个体能的要求啊，它可以按根据自己的情况或快或慢，就都可以来进行适量的运动，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北欧地区比较盛行的一种大众运动的一种方式， 是的，就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感觉到，就是它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受大家欢迎的，所以它才有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人口基数的参与，然后在北欧地区也是非常盛行的，一到冬季大家就会进行的一种活动了嘛，那自然的它的参与人多了，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受众度肯定也就更高了。当然像您说的，最早的时候它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种出行的方式，还有呢就是一些在军队当中会使用到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它的这种演化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被大家当做了一种娱乐的工具来在冬天去参与嘛，再到后面的它进入到冬奥会，当然它进入到冬奥会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项目，就是在比如说第一届或者第几届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冬奥会的一个项目了呢？ 可以这样说，这个越野滑雪是伴随着就是冬奥会的发展历史一起走过来的，从1924年第一届法国夏蒙尼的冬奥会的时候呢，越野滑雪就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呢这个项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既古老又现代，它呢古老呢是因为伴随着这个我们说公元前1200多年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现代呢它是根据现代奥运会的起源的时候呢就可以就进入到了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发展当中， 对， 同时呢在这个项目不仅仅啊我们说不仅仅是有这个在冬奥会上有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它同时呢像北欧两项还有冬季两项都有越野滑雪的元素， 有点像是通过它衍生出来的那两个项目啊。 所以说呢就是越野滑雪呢是叫名副其实的在冬奥会上的大项，基础大项， 是。 另外呢就是冬奥会上也是奥运会上唯一能够在闭幕式上进行颁奖仪式的受礼的只有越野滑雪，我们无论是夏奥会还是冬奥会，只有越野滑雪的女子30公里和男子50公里两个项目是在闭幕式的仪式环节进行颁奖的，这个也是可想而知越野滑雪在冬季项目当中的地位， 对， 以及它的这种受众人群的广泛度， 是的，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呢还是需要让更多的听众去了解它， 是的，其实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分量有多重了嘛，在我们的闭幕式上来进行颁奖，那可见它在整个冬奥会这些所有的项目当中它的一个地位，并且也能看出来它的确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一个项目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去了解它，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对于大家来说让我们去认识到越野滑雪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刚好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越野滑雪的这两个项目，50公里的男子和30公里的女子但是实际上我们越野滑雪要进行的这个比赛项目，在之前我和左老师简单沟通的时候我就发觉了，我们将会要进行10个项目的比赛而且分的真的就光从这个名字上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可绕了，就比如说像越野滑雪的男子双追逐15公里传统技术加15公里自由技术，还有什么女子的也是这种，只不过距离呢比男子稍微短一些，又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些像个人短距离呀，还有团体的短距离呀，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更多的是看到了一个越野滑雪当中 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技术特点，一个叫传统技术，一个叫自由技术。我觉得这个您可以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也许有助于我们后面再去进行这些不同的小项的理解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理解了啊。 好， 嗯，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这个，特别是这个越野滑雪啊，项目多，完了呢也不容易被记住。可以说这个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呢，我的接触这些年的体会就是技术相对复杂。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虽然大家都能滑啊，很多人上手很快， 对，很大众嘛， 对对对， 之前您说的。 但是呢它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就细节的动作，而包括是传统技术啊，自由技术， 对， 它使用的装备也都不一样。 哦， 所以说呢我想在介绍这个项目之前呢，我想把这个就是什么是越野滑雪，可能很多听众呢还对这块呢可能还是有点陌生 的。是的， 毕竟这个项目在国内呢可以说它还是属于小众项目。 嗯， 因为我们特别是对冬季项目雪上项目的了解呢，可能和其他项目是一样的，就是大家说滑雪就是高山滑雪。 是呀， 但是越野滑雪呢这个项目呢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一些要点啊，要素。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吧，也跟我们各位听众呢进行一些介绍。 好的。 那么什么是越野滑雪呢？ 嗯， 越野滑雪呢是借助啊滑雪用具啊，用登山、滑降、转弯、滑行等基础技术啊，完了呢在滑行于山丘雪原的运动项目。 哦， 这个呢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有一部片子叫《林海雪原》。 嗯， 这部片子呢就是特别好的描述了就是在穿梭于这种我们说雪山里面这种场景。 对， 这个就是其实越野滑雪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范本。 对对， 同时呢越野滑雪呢也是唯一雪上项目当中有这种登坡上坡的这种项目。 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高山滑雪呀、单板这些。 对， 反正它都是基本上是从上往下的。 没错没错， 只有越野滑雪是往上跑的。 是的，我们说场地的要求呢也比较高，它有三分之一的上坡，有三分之一的下坡，还有三分之一的这种丘陵的平缓地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看比赛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对场地的要求。越野滑雪的场地啊，它的标准呢有很多很细的要求。但是呢它呢是全世界没有相同的两块越野滑雪场地。就可以跟大家可以这样去形容，就像高尔夫球场一样。 嗯， 高尔夫球场的场地呢也都是没有就是完全 一样的嘛。对， 它是要依据地形地貌来进行设计和开发吧。 嗯， 就像我们冬奥会的古杨树场地一样， 那 就是它的场地呢是一个8.3公里的一个环形的场地，其中呢还有包括从1.8公里、2.5公里、5公里，还有7.5公里啊，这些环形的一圈一圈的场地啊来配套的。所以这样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场地的特点啊，从技术的特点。是有很多的内容。 嗯， 哎，所以说呢今天正好借这机会啊也跟大家进行一些介绍， 让我们长长知识啊。 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说什么是自由技术啊，什么是传统技术。 对， 这块呢我想呢还是要从它的叫我们说技术概念上啊，要跟大家呢要进行一些介绍。 嗯， 这个里面呢传统技术啊是越野滑雪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就是1924年进入到冬奥会的时候，就是采用的是我们说传统技术。 听这名儿也感觉出来，它可能更古老一些。 对对对，更古老啊，就是早期的，就是一直在推动的，就是 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没错，传统技术的这个概念呢，主要就是用交替滑行的技术。 嗯， 我们可以这样通俗一点讲，就是前后用力的。 嗯， 前后用力的，它是在雪槽中滑行的。 哦，对，看到过，它有固定的两个雪槽嘛。 对对对对，这个雪槽呢是这样，雪槽呢高度呢基本是在2厘米到5厘米这样的一个深度。 啊， 的雪槽，两个雪槽啊，这个雪槽呢是15厘米到30厘米的这种宽度，两个雪槽之间的。 嗯， 所有的就是运动员呢在传统技术滑行的时候呢都要在雪槽当中啊进行滑行。 嗯 啊，这个呢就是对于技术的要求呢，就是你不能够出现这种左右蹬动的 啊， 不能出现这种， 只能前后 前后蹬动的。 对， 前后蹬动呢，这个呢就是又要跟我们的雪板啊各方面还有雪鞋也都有些相关的要求。 嗯， 越野滑雪的传统技术的雪板要长于啊我们说自由技术的雪板。 哦， 而且呢，越野滑雪的雪板呢，就是传统的雪板呢是比较长，而且呢上翘，上翘比较高，这个就是它在雪槽当中滑行的时候呢，是更利于前行这种我们说减少阻力 啊， 这个是一个鞋也不一样啊，鞋呢就是越野滑雪的传统式滑雪的雪鞋，它的我们说那个鞋帮呢。比较低，如果大家去看比赛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越野滑雪的雪鞋 雪 板 先去判别一下 场地， 场 地它是在槽当中滑行， 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观赛的时候呢，可以看这个至少我们今天的听众要比其他的 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要更专业一点， 对，哪怕不看上面的字幕，光看画面，我就能知道今天进行的这个是传统技术， 是的， 还是自由技术，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这是传统技术，大家记住前后蹬动的。那么自由技术是什么呢？自由技术呢是我们说掌握所有的叫越野滑雪技术，它就是比较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蹬冰动作。 嗯， 如果大家看过滑冰，它是左右蹬动的，就是蹬冰技术的动作它不用在雪槽中滑行。 那它也就相当于是没有雪槽， 没有雪槽它是平缓的，我们叫面条雪就是在雪地上滑行就 OK 了。 哦， 但是呢，它的这个就是雪板。相对来说要比就是传统版要短，这个要短，同时呢它的我们说雪鞋的鞋帮呢比较高这个也是我们说越野滑雪的从技术上它两个不一样的它可以任何滑行的就是蹬冰式的动作我们可以理解， 对， 但是传统式滑行的就前后蹬动， 是 不能够采用左右蹬动的， 如果出现了的话会就直接判他是犯规， 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裁判法当中呢，就是如果在传统技术滑行当中出现了蹬冰动作那就要判罚犯规，第一次呢要警告。但是呢可能有的我们听众呢可能就细心的听众可能会问到，那么在雪槽当中滑行拐弯怎么办？ 对呀， 拐弯的时候是没有雪槽的，没有雪槽的时候呢，但是这个呢就是要求什么运动员叫单脚可以侧蹬。另外的一只脚要进行变向。 嗯， 你不能够同时形成一个左右脚的蹬冰的动作。这个呢就要求我们在裁判的这个火眼金睛他得去判罚。传统滑行的技术的裁判的判罚更加的就是需要准确。 对，而且我还在想那在传统技术进行的过程当中岂不是运动员都不太好进行超越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主任，就是这个超越是这样越野滑雪的就是我们说在起点和终点的时候呢是观众区去观看最好的地方因为有出发也有这个冲刺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场地呢在起终点的位置是四条雪道就四个人一起出发的集体的也好间隔出发也好个人出发也好都是在这个 四条 雪道是集体出发的个人出发就一条一个人出发的。但是呢有一点进入到了山区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么宽阔的场地了 对 特别是有这种因地势而建的这种它呢只能够把四条雪道变成两条雪道。为什么要有两条雪道就要解答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要超越超越的时候呢如果我前面有人我要超越的时候我只能要踏出我这条雪道到另外一条雪道上进行滑行这是传统式滑行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在比赛当中至少要有两条雪道两组雪道 对 就要进行它是为了能超越超越对方的所以说他在这滑行就是滑行的这一组前头如果有人的话他必须不能够在影响前头这个运动员的同时要去跨到另外的雪道上去进行滑行这是传统的自由就不存在这问题了 对 啊自由就是 本身我们都没有 对对对 雪道的限制了吗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大家观赛点就是爬坡爬坡的阶段很有意思大家想想如果是自由式滑行的时候左右蹬踏动作是能够爬上去的 很容易其实 很容易但是呢对于传统技术来说呢爬坡就里头有很多的奥秘了 这很难呢、 啊这个、 就只能 前 后的前 后 灯灯对。 但前后灯动呢它有一点啊，它是叫踏步向上的。 哦、 踏步向上这个呢，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嗯、 啊，我们说这里面呢就要有一个，这是和雪板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嗯， 越野的雪板自由雪板和传统雪板还有一个除了它的长短有所区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是滑雪板，这在就是我们固定器的位置是有一段距离是有这种叫防滑的一段侧面、 哦 其他的雪板大家如果滑过高山滑雪板的时候它都是光面的。 对呀、啊、很平嘛。 对对 对。 对。但是越野滑雪板的里面呢就是它有一段的位置就在固定器的这段位置它底下是侧面的。 我们运动员其实就是靠那一段。 对对对。但是这个侧面呢越专业的雪板真正出厂的雪板都是光面的。 嗯。 它是靠什么能够把它产生侧面的效果，靠蜡。我们说的打蜡， 打蜡， 对，打蜡。 哦， 所以说越野滑雪的打蜡是就滑雪当中最复杂的啊。像我们在高山滑雪的时候，滑雪板呢是为了就养护蜡，或者说叫清洁蜡， 嗯， 养护蜡。但是越野滑雪板当中，除了有清洁蜡、 嗯、 养护蜡之外，它还有防滑蜡，它还有高温蜡、 哦、 低温蜡。越野滑雪的这个里面呢，对于雪蜡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种类都这么多， 刚 听您说的， 从-20度到-10度的蜡，都是要去根据气候， 嗯， 要去选择的。从湿度10%的湿度到80%的湿度，也要选择相关的蜡。 哇， 所以说这个雪蜡很有讲究。 哇， 所以说这个就是越野滑雪板的就是我们说传统式的这个滑雪板的防滑蜡呢。它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越野滑雪板的固定器下边， 嗯， 要打防滑蜡， 对， 有了防滑蜡之后，在前后蹬动上坡的时候，它就不会下滑， 对对。 所以说大家如果大家这个今天学听完了我这个讲之后呢，再去看比赛的时候，大家真的要去看看越野滑雪的上坡是传统 技术的上坡， 上坡是怎么上， 那是很有趣的一个点了啊。那我们刚才听到左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越野滑雪这个项目，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左老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片片 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是越野滑雪。我们邀请到了首都体育学院教师、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副竞赛长左伟左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项目。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左老师的介绍吧。 而且呢，就是现在国际上这种叫能力很强的运动员，直接就登坡就登上去了啊，他不靠这个双杖的来支撑的， 对对对， 他直接登上去。他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自己的能力啊，运动员的能力很强，第二他使用的蜡非常的好。试想一下，就有的运动员在登坡的时候就滑下来了、一只脚就闪下来，就说明他雪板上的防滑蜡不够好， 对， 或者是打得不好。所以说越野滑雪啊，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雪板雪杖和运动员的能力以外，还有打蜡师。 对， 打蜡师呢是既要会越野滑雪，他还要懂着气候。他每天是最早去到雪场，最晚离开雪场的，因为优秀的运动员不只有一副雪板，至少有四副雪板。头一天的训练的雪板和比赛的雪板也都分着。完了，他打完蜡之后呢，他要去试蜡，试板。试板的时候呢，他就要根据气候、气温还有湿度去进行雪蜡的选择。 对， 对， 那么多种的嘛， 是吧？所以说，这一个好的打蜡师呢，可以说他要掌握很多的技能，也很辛苦。啊，就是我们这个越野滑雪的大拉师。 对， 当然说回来呢，我们说这个传统式的滑雪呢，大部分是在雪槽当中滑行的，啊，它但是呢，在拐弯和上坡的时候是没有雪槽的。 对， 哎，它还是要经过，比如说单脚的蹬动，还有就是我们说踏步向上，啊，有些技术环节呢是需要运动员在雪槽外完成的。 是的， 哎，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说越野滑雪的这个传统式滑雪呢，对于技术的一些要求还是相对比较苛刻。 对， 但是自由式滑雪就不存在了。自由式滑雪无论你是上坡还是下坡，还是去平地的蹬动， 对， 左右蹬动就可以。然后上坡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能上去呢，就踏步八字上去就可以了。哎，我们就是鸭子步、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对， 哎，如果说能力强一点，也踏步直接就上去了。因为这个越野滑雪这个坡度啊，它是在9度啊，就是在10度以下，1度到10度 啊、没有那么陡， 也不是很陡。 对， 但是呢，有一点也要最陡的地方有200米啊，就是每个越野滑雪的赛道的设计要有200米的陡坡。 哦， 这陡坡呢上确实有点难。 嗯， 像我们张家口古杨树的场地的2.5公里和就是5公里的赛道的一个陡坡，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嗯， 它不仅陡，还有拐弯啊，我们叫胳膊肘弯。 哇， 啊，所以说呢，对于运动员其实来说呢，一方面上坡是要考验体能的， 是的， 但是下坡对于运动员呢，其实考验他的技术的。啊，因为它又有下坡的位置，它还要拐弯。 拐弯。 对对对，而且雪板呢很窄。 是 啊，这个雪板不仅窄，而且呢，雪板呢只有一个固定点。 嗯， 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高山滑雪的经历的话，高山滑雪是整个把雪鞋都要固定在雪板上。 嗯， 所以它的稳定性很强。 是的， 但是越野滑雪呢，只有一个支撑点，俗称我们叫踏拉板啊，就是拖鞋。 哦，对， 就是它只有一个点在前端的，这个很像我们的速度滑冰。 苏索滑冰的鞋呢也是塌拉塌拉， 对对对对， 就前后这种的。但是呢，这种越野滑雪呢，现在这个呢，雪板很窄啊。我们说，基本上现在的雪板的宽度，我们现在是在叫6到8厘米这个宽度， 哇， 啊，很窄，完了又长， 对， 啊对，这是它的雪板和这个技术上的一些要求。同时，对于雪杖，它的雪杖跟我们的高山滑雪板也不一样， 嗯， 它的雪杖比较高。啊，它是因为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啊，就是全身运动， 是的， 哎，很累， 对， 就是它的项目叫雪上马拉松， 对， 对于我们曾经就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做过这个相关的研究，这个越野滑雪是所有的体育类的项目里面高耗氧能力最高的 啊， 但是它甚至比我们的马拉松、自行车、赛艇等项目还要就是耗氧高 哦， 它因为。不仅仅要靠自身的能力机能啊发挥，他还要用这种我们说技术啊，还要控制好技术来进行发挥。所以说这个我想呢，就是越野滑雪呢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对， 哎对，对于大家来说，外行看热闹呢，可以从它的雪板装备啊，从它的滑行技术，哎可以去欣赏 对。 再有就是跟大家可能在介绍这个具体的项目的之前呢，还有就是我们越野滑雪的服装也不一样。 嗯， 服装呢，它这个是紧身衣 啊，是 哎，紧身衣，它的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叫一大三小。 嗯， 啊，一大呢就是我们说整个的有连体的有分体的紧身衣啊，三小呢必不可少的啊叫雪镜。 嗯， 它的雪镜呢跟我们就是想的这种雪镜也不太一样。它更像我们的太阳镜，或者叫马拉松的镜子，夹在这个头的两侧的这种， 就没有那么强的防风的作用。 对对对，它的最主要的就是防雪的辐射。 对， 哎，反射。 对， 这个呢是，而且呢就是雪镜呢，也有就像我们的高山滑雪的雪镜也一样的，就是它分了很多的种。 对， 有夜间的模式的。有阴天的模式的，有阳光辐射高辐射的模式的， 对， 这种雪镜的要求，它需要高透气性的， 是的 啊。第二个呢就是雪帽啊，我们说雪帽呢，它没有头盔，越野滑雪的是没有头盔的，所以说它是一个针织的雪帽， 对， 这样就是为了透气， 是的， 因为它这个循环呢高耗氧的情况下散热，它 对它出汗其实是非常非常 没错没错，是越滑越热， 对， 我们就是经常看到在特别是在我们东北地区，我们的运动员呢其实训练还是非常辛苦，经常看到他们的汗都结冰了啊，那还在滑，其实那身体是非常热， 很热的， 热 对 对，再有一个就是手套呢跟我们的就是其他的滑雪的手套也不一样，它是相对比较薄。五指的手套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叫一大三小 啊， 这越野滑雪的装备也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越野滑雪的运动员的身材都非常的好， 对， 他叫我们叫瘦高型的， 对， 哎对， 又和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结合的非常紧密， 没错没错，他的就是他肌肉类型呢，就是纤维比较长啊，他需要选择就是特别是北欧的挪威的运动员，确实他们就是长得也很帅，而且呢身材也很好， 对， 我们去欧洲去制裁和去看比赛的时候呢，都能看到很多的就是在1米85到1米9的，还有2米左右的身高的运动员都很多啊，他这种呢就是也是他的叫用力幅度大。它也对于成绩的出成绩也很有好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也是它的一个运动项目特点，它没有胖子。 对， 哎，对， 它这么长的距离，那么高耗氧量的， 这个是我觉得从这个越野滑雪的项目的本身的特点上啊，跟大家再做一些介绍。 是的。 再有就是雪杖呢，我们说这个雪杖呢，它呢比较长啊，它主要是为什么要这么长的雪杖？它就像我们说。大家这撑杖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动力源的过程，要进行推动的过程，所以说它的雪杖长，对于有利于它的这种推动，哎，上肢用力。但是呢，在国际雪联的要求上呢，它雪杖呢也不能说是 无限长嘛，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大家不公平了， 对， 所以说呢，它也有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呢，特别是对于传统式滑雪运动员来说，它的雪杖呢是有相关的。 规定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1.85米啊左右的这种身高的学长呢，必须要用1.54米啊，它有一些标准的一些身高， 哦， 它都会给你核算下来。 对， 哎，传统式的滑雪的是雪仗是有要求的，所以说在检录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员检录的时候呢，先去量身高，再去量你的雪仗， 哦， 要去量。 那运动员都是量他们的净身高啊， 对对对对， 这样子 要就是在那儿做准备活动的时候，马上进去要检录。比如说我是一号运动员的时候，一， 哦， 号运动员去先去看你身高和雪仗， 哦， 如果雪仗长了，那要换掉雪仗。 哇， 那这个是传统滑雪的这个要求， 哦， 但自由式滑雪没有。但自由式滑雪呢，基本上你的雪仗不能高过你的耳朵。 嗯， 哎，你比如你身高有2米的身高，你的耳朵可能他那个雪仗就1.8米左右的雪仗。 但是我们没有说像传统式 对对对那 样 那 么绝对的一个要求。 是的， 那我们在自由技术比赛之前也会给他们进行这种身高和雪仗的测量。 自由技术就不会存在这个，就是 这么一对比，发觉自由是真的很自由， 哎， 什么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太多的局限的要求嘛。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像冬两的比赛， 哦， 还有就是北欧两项的比赛都是用自由技术来进行滑行的。 对，它其实可以说是门槛更低一点。 门槛低，对 对。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觉得像自由泳一样。 是，我刚才也在想， 对对对，像自由泳一样，它就是它的技术动作啊各方面，它并不是要求那么太高。 对。 但是呢，有一点，它滑行的速度呢，比传统技术要快。 嗯， 这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 嗯， 那么从越野滑雪的就是从技术上分到传统和自由，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它其实里头12块金牌啊，男女各6个项目啊， 嗯， 这个呢里面呢确实是让大家呢光看这些叫名称就很难去把它分辨出来， 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啊， 字马这儿我都认识，搁一块儿了怎么就不知道这比赛到底在玩什么。 没错没错， 就比如说我们先拿第一个说起啊，这个越野滑雪的男子双追逐， 嗯， 刚才里面提到过啊，一部分呢是15公里的传统技术，一部分又要求他们要15公里的自由技术。 嗯， 那说白了是不是这个双追逐的比赛要进行30公里的？ 对， 是这样啊。 是的， 我到目前为止是暂时理解对了，但是在后头的比如这双追逐 女子就是7.5公里， 对， 7.5公里，15公里。 对，那像这个双追逐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他们要干什么呢？就是你追我赶吗？ 双追逐比赛呢是一个集体的出发的， 哦， 啊，当然了这儿呢给大家也可以再说一下，这个集体出发呀，啊，跟我们其他项目的出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集体出发呢是箭形出发。 箭形 出发，它就是一个箭头型的。 嗯， 最好成绩的站在中间最中间的位置。 那这个最好成绩是怎么排出来的呢？我们之前 是要根据他的前面的比赛的就是小组 赛也会进行一些啊， 哦，小组赛的成绩的排名。 哦， 哎，还有就是小组赛的时候呢，就要根据他的报名成绩 啊， 哦，哎进行排名。还有就是国际雪联呢有积分， 对，积分赛当中的那个 对越野滑雪的积分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越野滑雪的积分呢越少啊，它说明它越牛。 啊， 对，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呢，有就是一年通过一年的这种分站赛、锦标赛等等打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可能就剩了2分、5分，这个人是最牛的。 他怎么是倒着来的啊？ 是的，每年会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减分制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他不用去抢的就增加多少分，但是我一年就像我去消费了多少分， 嗯，对， 我给你100分的时候，他呢到最后呢，他就可能就剩了几分，那说明这个运动员很牛。往往我们中国的就国内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分， 哦， 对对对，所以说的排名是比较 稍微靠后一些， 对， 哦， 所以说这个也是国际雪联呢， 对他这个积分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之前的都不一样。 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出发呢它也是比较有意思，就是说箭形出发， 嗯， 最好成绩排在中间，完了他的右手就是第二，完左手第三，完就这样左右排序5个人。 哦，但是第一个只有一个， 对对对， 他是站在最前面的， 站在最前面， 哦， 而且他是箭形非常明显， 哦， 啊，就是大家看比赛的时候可以看看他这种叫集体出发的， 嗯， 啊，所有集体出发的都是这样的啊，集体出发项目。 那一次最多能出发的就是5个人， 五个人，对，因为这样的话他排的时候好排啊， 我们也好按照这个箭形来走嘛。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出发的一个情况。 嗯，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双追逐比赛，双追逐比赛呢集体出发，就是前半程是传统技术， 是的， 对，男的就是15公里的传统技术， 女的是 7.5公里。 嗯， 完了传统技术之后呢，他要有一个，其实这个看点在哪里啊？看点就在于换板， 它中间有个换板区，这换板区呢是50米的大的换板区， 嗯， 换板区呢自由的换板区呢是9米的宽度，完了呢传统的是6米的宽度的一个大的换板区， 嗯， 这样呢要在这个区域当中呢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有一个和自己的就是号码布相同的一个小的房间一样， 嗯， 小的一个格子，这格子里头就是你要把你的雪板要搁在里面， 就提前都备好了， 提前备好，备好你在滑行的过程中，在滑完之后呢换板，换板再滑， 哦， 啊，鞋是不换的，所以说就是 只换板， 对，有了这个双追逐比赛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双追逐的鞋。双追逐的鞋呢，跟我们的就是传统的鞋和自由的鞋还是不一样的。 我的天哪！ 对对对，所以说它那个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嗯，对。 自由式的滑雪的技术的鞋呢，鞋的鞋帮比较高， 高一些，对。 对，这样的话就像我们蹬冰一样，它对左踝关节的力量呢， 起到保护嘛， 起到支撑作用。 对 对。但是呢，我们说传统的呢，它对脚腕的前后的蹬动呢，它需要更灵活，所以说呢，鞋帮比较低。但是双追逐比赛呢，我既要考虑到 自由的 支撑的，对自由的特点，又要考虑到传统的，不能在比赛当中换鞋。 是呀， 所以说呢，就是它又有出现了一种新的鞋，叫双追逐鞋。 那它的帮呢，就不高不低吗？ 不高不低，对对对，介于两者之间。 哦， 对。我们平时呢，其实现在很多运动员就是为了省事儿，就是穿一双双追逐鞋， 直接穿这种， 就直接训练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就是第一部分的传统技术啊的滑行啊，集体出发滑行，滑行之后呢，必须在场地内进行更换雪板。 嗯， 这个换雪板呢，也是要计入总时间的。 哦，都算在我们的时间范围里的。 对对对对，只要你一出发就开始计时了，哦，啊，到你的冲刺回来。所以说呢，大家的看点啊，双追逐比赛的看点呢，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叫追逐比赛，它的成绩呢，就是要根据你的运动员的情况呢，其实有变化很多的。有些运动员可能是自由技术好，有些运动员传统技术好， 对， 他经常会在名次上发生变化。 哦， 这个也非常考验我们这叫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其实这个双追逐的这个双字儿，更多体现的就是我们在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上的这个双。 对对对对， 哦， 叫两种技术， 对， 两种技术的这种交换， 对，比拼嘛啊， 所以说这个要求这运动员的能力呢非常的强。 对， 嗯， 也要更平均一些，其实这样的话他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嘛啊。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是很有看点的。 嗯，尤其是像您说的中间换鞋的那段。 哎，对，换板，有的人就是很快，就是 对。 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看到就是有运动员的这种怎么去穿脱板呀， 嗯， 这个呢也是很有意思。至少我们说外行看热闹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哦， 对，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热闹的一件事了。看看运动员他们是怎么去换板，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小的失误啊， 对对对， 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发挥啊，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嘛。 是的 啊，这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双追逐，男子和女子，我们一下就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要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这种转换，还有就是在中间换板的这个过程。 是的。 那之后我们又看到还有一个项目叫越野滑雪的个人短距离，然后它后面写的就是自由技术， 嗯， 现在我们已经能理解自由技术了，但是这个短距离它没有写具体的长度呀，那怎么来去看这个比赛呢？ 短距离的项目啊，也可以称为雪上的百米跑。 哦， 它的短距离是从1.2公里到1.8公里都有，在国际比赛当中， 嗯， 但是我们的冬奥会的是1.5公里短距离， 哦，也就是说1.2到1.8之间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定哪个都是可以的。 是的， 哦， 这是国际雪联呢，根据你的场地的情况，根据你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欧地区啊，芬兰的分站赛当中呢，它就有1.8公里的比赛， 嗯， 完了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有1.2公里的。 难怪他之前不标出来具体到底是多少公里， 对对对， 我们是有上下浮动的， 对对对，但是国际的就是世锦赛世界杯的比赛基本都是1.5公里， 哦， 1.5公里男女的都是在这个1.5公里。这个短距离比赛的看点啊叫短跑， 对呀， 啊， 那就肯定很刺激了嘛， 对，我们叫短滑哈， 嗯， 这个呢非常刺激，而且它是一轮一轮的打， 嗯， 它一轮一轮打，就你从预赛打完以后呢，它当天它就可能就把决赛就比完了，就是你打完这一轮之后，你看看你能不能进到决赛。就是我们比如六个人出发取前3名或者前4名， 嗯， 再打下一轮，再取前2名，再打下一轮，到最后出现在比赛场上的6名运动员， 是真正的叫佼佼者。 嗯， 一轮一轮打，打完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的实力。而且这个他虽然是就是我们说短跑啊，就是要求他的爆发力很强，但是呢，通过一轮一轮打下来以后呢，其实也能看到 耐力嘛， 力也 是 比的是耐力， 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就是叫个人短距离的项目呢，其实是前进行的是资格赛，完了呢，资格赛呢再进行的是决赛。啊，资格赛的时候呢，我们说个人短距离的时候，有一个看点就是间隔出发， 嗯， 一个人一个人出发，划完了以后呢，把总成绩进行排名。 哦，是这样子，不是大家同场竞技啊？ 到了决赛，到了半决赛才开始同场竞技的。 哦， 对，大家到时候看的时候，你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就是个人短距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出发。出发了之后呢，资格赛之后要进入到短距离的决赛圈。 嗯， 决赛圈呢，就是我们就要进行了半决赛以上的比赛。 对， 它呢就是每个组六个人，六个人一起出发。越野滑雪的计时也很有意思。 是，一会儿是这样计，一会儿是那样计，我们真是千万不要搞混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比赛叫时间长，项目多。 对， 观赛呢还是挺考验人的。 对，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体力。 啊、对对对对对，有一定耐心。看这比赛的时候，而且它这种就是我们说计时的时候呢，它有分段计时。 嗯， 越野滑雪的分段计时呢也非常清楚。比如滑到一公里的时候，它的位置排名；两公里的时候，所以说现场观赛的时候呢，大家看的可能是打平。 嗯， 很热闹，现场也很冷啊。 对， 但是呢，气氛很热闹。 是的， 就是大家可以呼喊呀、呐喊， 对、 加油。完了，另外呢，就要看到它的大屏幕上头经常会有些变化， 哦， 它的名次的变化， 是的， 时间的变化，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近些年随着这个就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呢， 对， 有了很多的这种现代化的观赛模式。 是的， 嗯， 就更方便于大家去观看比赛， 哎、对对， 也能更清晰的一下就明白。 对对对， 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嘛？ 对对对，个人短距离这个是很有意思，大家也很值得期待。 嗯， 我们国家的个人短距离的项目，虽然排不到前面，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多关注一些像挪威啊、芬兰、俄罗斯的运动员。 哦， 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且是最精彩的一种比赛。 对。那关于越野滑雪这个项目，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听左老师和大家介绍越野滑雪当中的其他小项。那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和明天清晨的5点钟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